那如果不在这个主政框架下运作的话，那就不太能用啊。不是说葛根汤可以治腰痛，不能这样专病专方的。那所以呢，大统进阶就是说，老人的慢性的腰痛呢，我们一般都是补肾为主嘛，对不对？就是吃什么肾气丸嘛，也就是八味丸。那他就说他自己呢，因为年纪也不小啊，也是老人，那就他有一次腰痛呢，就吃肾气丸，结果就觉得没什么效。那没什么效呢，他就把自己的脉发现说，哎，他的脉是浮而有力的啊，所以他的腰痛是处于非肾气丸的框架，可能是，而且肩膀也会酸，所以是葛根汤的框架。于是呢，他就吃了葛根汤，然后就好了啊。那另外呢，下面两个案子，这个禁病不，大统进阶跟刘度周的这个两个案子都是说有人啊，他的病是什么样的？是嘴巴的牙关咬紧打不开这样的病，两个案子都是这样的患者。那大统进阶就是说，那照这个伤寒杂病论的条文的话，这个牙齿咬紧，那是全身僵直的那个禁病的主症，所以就用葛根汤。所以呢，就用了葛根汤之后呢，当然就医好了啊。那另外呢，刘度周的这个他也是看到这个嘴巴呢没有办法咬紧哦，于是呢他就开了一个方，就这个方其实呢是葛根最多，其他的药都比较少，而且那些药也都不是葛根汤的结构，但是意思就是用葛根汤的意思来开这个方了，就是清热的、滋阴的啊、养血的、驱风的都有了，那结果也医好了。所以就是葛根汤在治疗禁病的这个使用框架之下呢，如果能够找到类似的主症，比如说牙齿太紧的话啊，牙关咬住打不开，那也可以医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再来是这个肌无力症跟葛根汤。那肌无力症啊，跟葛根汤的这个关系呢，像日本那边研究就讲得很老实，他就说治疗这个重症肌无力啊，曾经用过葛根汤很有效，用过小青龙汤很有效。那葛根汤跟小青龙汤都会有效，那重点就不在葛根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小青龙汤没有葛根啊，所以他说那恐怕是因为麻黄吧，啊，麻黄开阳气破阴实哦，他就觉得说不定重点不在葛根汤，在麻黄，那只是说他在这边遇到的这个肌无力的患者啊，那这个肌无力的患者呢，他的状况是他的肩膀有酸痛僵硬啊，所以他就投于葛根汤，然后就恢复的还不错。那史树道明的这个肌无力的症状呢，他是眼睛下垂，是感冒之后小孩子眼睛下垂，那脖子没有力，向右边歪。那他就发现他的腹部的腹肌是紧的，然后肩膀脖子也是紧的。那他这样子就投入去葛根汤，然后就好很多啊。那所以就是由此一说了啊，就是葛根汤系的这一类的方子呢，拿来治疗肌无力。那至于什么日本这个藤平健的这个葛根汤，听他讲故事我们不要看了。那再来下面啊，燕云科的这个临证实验录啊，他讲到说有一个手臂痛。那我们刚刚讲到葛根汤的框架啊，脖子痛、背痛，乃至于腰痛，乃至于嘴巴牙关咬得很紧。那请问手臂是不是可以算到，就是葛根汤甚至连脸僵掉都有用了，对不对？脸歪到都用了，那是不是可以用到手臂呢？那就说这个人手臂很酸痛啊，那他的症状是恶寒无汗、骨节酸楚。那这个既然是恶寒无汗，那多多少少还是有表症啊，因为怕冷就是算有表症，所以脉象虽然不符的话，那他还是判断他是一个还是就是风邪还是在太阳区块。那他就说脉象不符，他就说弦细的脉哦，那他就把弦脉看成是一种会弦紧的脉是主痛，这是我们一般十方的脉法是这样看待的。那细的脉像血不够，可是呢看到他的那个舌头还算润啊，嘴巴也不干，所以知道津液没有很亏，所以呢他就 就试试看啊，然后就手臂痛就好很多。所以就其实像葛根这味药啊，它是藤蔓类的药，中医里面凡是藤蔓类的药呢都是可以疏通经络的啊。那我们葛根有葛根疏通经络的效果，我们不久以后介绍到瓜蒌根的时候呢，可能还会提到一点瓜蒌根的疏通经络的效果。那再来呢，这个葛根加半夏汤的医案啊，那这个刘杜周啊，他是葛根加半夏汤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标准的葛根加半夏汤的医案，就是感冒啊，然后呢头痛脸红胃风恶寒。你看头痛又脸红，对不对？这就比较是这个关，可能就让人感觉到是牵涉到太阳阳明合并了啊，然后呢又加上他有呕吐，然后脉浮，然后这样子的话他就用葛根加半夏汤啊，这是一个标准的辨证方法。那另外呢，像朱穆通呢，就是葛根加半夏汤治脑膜炎啊，那他就发热恶寒猛烈头痛，然后后脑僵硬啊，这脑膜炎那个秋整个身体僵直起来的样子啊，那已经是非常葛根汤了。然后呢他有一个另外一个主症，就是有剧烈的呕吐，那脑膜炎的僵直加上有剧烈的呕吐，于是呢他就用了葛根加半夏汤啊、哦、那他的反正脉是浮而紧嘛，所以在他的那个主症框架就是没有问题的，然后呢就吃了一帖之后呢就好了啊、哦、那这个其实半夏在对脑子的病啊、哦、我在讲半夏那味道的时候好像没有提到，就是半夏能够让身体有一些水哦转移地方，那它的作用其实在临床上面是有牵涉到脑的，就是如果那个人的脑子里面的那个脑压哦是有牵涉到水的分布的话，其实半夏还是有用的，所以治疗脑的病啊、哦、也有机会用到半夏这味药。那在这个地方他就说之所以会有效啊，其实都是一种辩证了。那他就说脑炎的初期啊，在最后他说脑炎的初期用葛根汤的机会啊很多。那这个那他就说像有一个日本人呢就遇到一个脑炎啊，他的状况是后脑勺僵硬呢，然后呢又便秘又胸胁苦满又口苦咽干又大腹间满，所以就是合乎了葛根汤又合乎大柴胡汤，然后他就觉得还是要加强通便的效果，那他选择这个通便又通血的桃核承气汤啊，然后就合在一起用，然后就治好了那个脑炎。所以呢我们西医所认为的脑炎啊，在中医的世界它就是往往就是单纯的当一个感冒治啊，当然张仲景也是把它特别放出一个篇章跟一般的感冒做出一点分别，但是主症其实不是那么难抓啊，所以在中医来讲的话这种疾病的那个疗效还算蛮好的啊，还算蛮好的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学一学的。那我因为我们礼拜天的班啊要跟礼拜六的班内容要同步嘛，我昨天上的比今天在这边慢一点，所以我好像上到剩下都五分钟的时候上到讲义这里，那我那个时候实在没有足够的勇气继续把麻黄汤教完了，然后就说那还是下课好了，所以这节课稍微空洞一点就抱歉了。我们下堂课因为麻黄汤有蛮多值得讲的事情，可能要再花一点时间跟同学说啊，那同学我们就下个礼拜还是上课啊，但是下个礼拜我要请假，这样子，就是1月12号13号的礼拜我要请假。